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人们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共称为竹林七贤。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在公元255年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昭想起了隐居的嵇康，想把他征召到朝廷来装点门面，而厌恶官场的嵇康得到消息后，只好离开了竹林，躲到了河东，一走就是三年。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讲究服食养生的嵇康在大山当中遇到了隐士王烈。王烈河北邯郸人，他常年在太行山一带的深山当中修行，研究养生之术。据传说，当时已经300多岁的王烈看上去却是像一个青少年。嵇康与王烈相识后十分高兴，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到山中采药。公元258年，躲避官场的嵇康还在大山当中遇见了另外一位大隐士，叫做孙登。一些史书当中也记载了嵇康与孙登交往的轶事。据说嵇康与孙登相处长达3年，可多次向他请教问题，孙登都不予回答，嵇康时常为此叹息。孙登接着告诫嵇康，你有才能却缺少远识，要在当今之世免除灾难是很难的，今后你要谨慎做人，一定要少发表议论。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孙登确有先见之明。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公元261年，在朝廷担任吏部郎官的山涛将升迁为散骑常侍，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不由地想起了仍在百家岩隐居的朋友嵇康。山涛很清楚，在247年，嵇康娶了曹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后，被朝廷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但是这只是一个闲职而已。有人认为山涛是考虑到嵇康的名气太大，如果再不出事会引起司马昭的猜忌，有性命之忧，所以他推荐嵇康做官，是对嵇康的保护。不过也有人认为，自从山涛走出竹林进入仕途后，很快就成为了司马氏的宠臣和心腹。他那块竹林名士的牌子不仅能招来热衷清谈的人，还可以分化那些依附曹魏的名士为司马氏所用。 得知山涛希望自己接替他原来的职位后，嵇康决定给山涛写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又因为山涛字巨源，所以嵇康这封信的题目叫做《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写道，足下举荐我做官，恐怕不是想要真的抬举我吧，而是因为足下独自做这样的官感到害臊，所以要拉我去做你的助手，就像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独自屠宰下去了，要拉一个祭司去帮忙一样。嵇康表示自己愿守陋巷，饮酒弹琴，也绝不出来做官。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也是一篇拒绝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书，为嵇康被杀害埋下了祸根。不久，一个让司马昭捉把柄的机会到来了。嵇康的好朋友吕安的妻子被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吕逊用酒灌醉后奸污，但是吕逊却做贼心虚，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以虐待老母亲的罪名把吕安告上了法庭。吕逊的禽兽行为让刚肠嫉恶、轻似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拍案而起，他愤然写了一封给吕逊的绝交书。嵇康的绝交书写得极为的悲愤，他怒斥吕逊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而对于吕逊除了决裂无话可说。但是当时担任大将军司马昭相国院的吕逊却毫无悔改之心，在他的蛊惑下，吕安最终获罪，并且被发配到边疆。吕安的内心是激愤难平的，于是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涌、披肩扫难、平敌九曲的词句。这样的文字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扫平司马氏政权的意思。在司马氏专断独行、满腹猜忌的魏晋时代，这样的信件很容易受人以把柄，招来司马氏的记恨。接着就轮到司马昭给嵇康判罪的时候了。司马昭心里也明白，他们父子提出以孝治国，只不过是用来篡夺曹家政权的一个幌子而已。其实对于孝与不孝，司马昭自己并不在意，司马昭在意的是嵇康的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司马昭看来，这是一封与他决裂的公开信和挑战书啊。嵇康在绝交书中把官场仕途说得一无是处，这等于是对他把持朝政的不满和抨击。司马昭咽不下这口气。正在这时，钟会求见司马昭，而自从拜访嵇康受到冷遇后，钟会也一直怀恨在心。此时的他便趁机跑到司马昭面前进献了谗言。钟会接着对司马昭说，您知道嵇康给山涛写绝交书的背景吗？据我了解，嵇康想帮助别人谋反，由于山涛反对没能成功，因此他才与山涛绝交。钟会列举了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名人的例子后，建议说，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毁谤圣人经典，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够容忍的，现在如果不除掉嵇康，将难以纯正风俗，清洁王道。而听了这些谗言，司马昭也是勃然大怒，决定杀掉嵇康。嵇康和吕安最终都被判处死刑。在监狱中，嵇康浮想联翩，想到孙登的嘱咐，他不免有些懊悔，自知难于免祸的嵇康在狱中给十岁的儿子嵇绍写了一篇家诫。在家诫中，他嘱咐儿子说，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不要强劝别人饮酒，也不要力拒别人的劝酒，人们的闲谈大可不必介入，官长的家不可常去，也不可留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告密的嫌疑。教导孩子如此琐碎，与秉性高傲的嵇康已经是判若两人。 公元262年8月的一天，嵇康被带上了刑场，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他镇定自若，神色不变。他环顾日影，见临刑的时间还未到，就要来了一把琴，当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奏完毕，嵇康感叹道：“早先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学习这支曲子，可我始终不肯教他。广陵散从今绝艺。”说完引颈受刑。史书记载，嵇康被杀，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这样，一代名士嵇康悲壮而又潇洒地走完了40岁的人生历程，他给世人留下的是千古绝响。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名士并称竹林七贤，他们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为何是世人精神理想的象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竹林七贤。 公元262年8月，伴随着一曲《广陵散》，嵇康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在他死后，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会怎样呢？话说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据说当时的司马昭正在与陈辽府中议事，《晋书本传》记载，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闻君有积山之志，何以在此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传说尧帝要让位给朝父许攸，他俩不接受，就逃到了积山隐居了起来，因此积山之志就是隐居的意思。向秀回答道：“朝父许攸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倾慕和效仿。”向秀的这番回答，司马昭听了很是高兴。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个朝饮之事。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进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仿佛又看见了嵇康和吕安等人的影子。公元272年，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45岁的向秀也在忧郁当中离世。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虽然经过1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墓冢依然醒目。而嵇康被杀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公元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阮籍知道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离改朝换代的日子也不远了。一个叫做郑冲的官员提议劝进表由大名士阮籍执笔，但是当官员找到阮籍时，他竟只顾上喝酒，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其实阮籍是心里不愿写劝进表的，他想用醉酒的方法搪塞过去，但是他心中也明了，这次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于是阮籍带着醉意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好了劝进表。司马昭看了劝进表后满心欢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写完了劝进表的1-2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54岁的阮籍在痛苦、失望、忧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了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想起了自己做的那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 故乡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去世两年后，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四个月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然后率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了隆重的寿膳典礼。司马炎登帝位，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作西晋。随着司马炎的登基，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这官儿也是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了早年间梦寐以求的三公。不过说起来，山涛为官清廉，他虽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中。公元283年的秋天，79岁的山涛患大病，不久就去世了。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山涛在世时，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当中的阮咸，而走进官场之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会潇洒的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了。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人们知道他得以寿终。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淡漠少言，不忘交游，而机应不差。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进入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大约在公元300年，80岁的刘伶病逝，他死后被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1公里的地方。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72岁。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友，自从他们二人逝去，我便为食物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渺若山河了。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友。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了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东晋的思想家和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四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未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未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鲁迅也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最大，一般的人就学讲起来，而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并不知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识到了事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的危害。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抨击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不羁，破坏纲常；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抨击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轻淡误国等等。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善待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竹林主人。顾炎武说道，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上老庄，灭礼法而重放大，视其主之颠微若路人然，即此诸贤谓之畅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鲁迅也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1600多年。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至清代的1000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洪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和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画像砖。荣启期乃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笑歌，有的合手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薄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行，追求个性之性，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敬仰。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敬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南北朝之后，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在后人的歌咏中，他钟情山水，饮酒弹琴，不受羁绊，不肯随俗，桀骜不群，成为高士形象的最佳代表。杜甫在《入衡州》一诗中写道，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蓬鹿观翱翔。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张翰亦悲酣，嵇康终日懒，晨钟足忧泪，云外多书散。陆游则在自嘲一诗当中吟唱道，华子中年百事忘，鸡声仍作懒为房，病于荣患明心酒，老相端贤得未尝。似水流年，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经演变为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且影响着后人。在魏晋的诗人中，鲁迅先生特别推崇的是嵇康。嵇康为人正直、刚毅、高傲、反叛，不肯随俗，在他的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1913年，鲁迅开始重新修订嵇康集，他历时20多个春秋，参考了多种版本，经过了数十遍的校对，终于使得嵇康集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鲁迅校订嵇康集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文学的地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提出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并且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如果将他们强调到极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使得人们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

多么般配呀， 永远不分开呀、啊、 丈母娘哪一见面啊，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脸上笑开颜哪、啊、 哎呦呦呦呦，脸上笑开颜哪、啊、哎呦， 来了打得拉得拉得拉得拉得拉得打得拉得拉得。怎么呢？你要干嘛？ 我要上你腿。 你不能上我腿。 怎么呢？ 我腿折了。 那别唱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正、吕家强合说的相声《杂学唱》，其中王正的搭档吕家强是相声名家刘洪怡的徒弟。他刚刚开始非常怵传统相声，并不爱学，还是想写新相声，觉得能给观众带来新东西。后来发现传统相声博大精深，就更加下功夫的去学习传统相声了。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后弦演唱的歌曲《踢馆》，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洁白思念都是一声冷笑，执着的风流不转身的调，谁的地盘是谁的饭店，一天到了也都是你不来水上漂，真的居然心中不放你的尸体高，光明妙不知道谁会从你颜色都删掉，因为冰云飘飞着三万六家强中枪，不让怒让空间只留一个排行榜，吹微落一回地，谁说我手残尽数能量，说是只能是怪一圈那冰城白大发怎么怪那么那个不败三百六十五十的滚路来，说是只能是怪几只眼泪等待世上无比改转那两米外三百六十五方人当在，说是只能是怪一圈那冰城白大发怎么怪那么那个不败三百六十五十